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就朝鲜进行火星十地地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大获成功一事，6月27号发表了评论。